走过埋葬冬天的秘密。

谁爱谁的话留着吗？看墙壁上的影子像是情人般悠扬了，谁送谁的花花开吗？喜欢爱吗？或是已经没差？是不是应该放下走？情是伤心的童话，别思念他好吗？我听过太多无聊问答，大雨落下刷掉梦和泪光，我终于明白爱情没有真假。别输给爱好吗？爱情是伤心的童话， 你在我的心。

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

失在一片前后，有点离别已感伤。外面的气温不算太凉，我也多加了一件衣裳，再多的衣服也暖不了失去爱人的凄凉。我也多